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 Spring Chillways of Music， 让音乐 Keep the Warehouse of Music。 Hello, hello, 欢迎光临，欢迎来到我们的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啊。时间呢真的过得很快，那不知不觉的呢，现在已经到了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是吧？哇，我们可以让它停下来或者是慢一点吗？但是不可能，怎么办呢？我们只有自己来加速了，是吧？所以各位要加油了，好吗？好了，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第一个要登场呢是来自于白沙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我虽不才。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白沙乐队的首支单曲，真的是有惊艳到我们。那吉他清澈灵动，特别的抓人。没错，我虽不才，每个人呢都是普通而且是渺小的，但是呢每个人呢都是有独立和独特的立场的。那释放自己的能量，放大自己的特点，做不才但是独特的自己。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来自白沙乐队带过我们的我虽不才。 也许我像男人一样，没时间去上每一层围墙，戴上过的面具太多，谁知道原来长什么样。摇摇晃晃走在路上，每一步都向着一个方向，每一刻都在变得生活，孕育着我跳动的心脏。谁不知道遇到挫折都要保持坚强，他们告诉过我们愈合原来如此凄凉，漂亮的话其实只是让我们眼前的方向。我知道我虽不才，却在每次摔倒后站了起来，为什么学会释怀，痛痛也应该存在。我虽不才，却还在失败后走了回来，跟着节奏让勇气也学会去爱。像吸血鬼一样避开了阳光，白色皮肤被人夸奖，却像活成彩色的模样。白日梦每天都在微笑，一个嗓子却刻在脸上，已经走到疲劳的双脚，无时无刻不想舞蹈。用心跳声盖过尖叫，身为何要画地为牢，还生活在墙角里的猫， OK， 作为一支新生流行的摇滚乐队啊，白沙呢成立于2019年的7月中。乐队的成员呢，分别是主唱于麦寇，还有吉他手邦邦，还有贝斯手罗畅。那悦耳的吉他乐句呢，是非常的出彩，层层编曲之上呢，唱出了满满的正能量啊！我虽不才，但是我们会勇往直前，你知道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菲儿乐团带给我们的《梦见岛》。那这是来自菲儿继亚特兰提斯之后呢，再次探索了未知的传说，踏上了梦想之船，那寻找了传说当中的梦见岛。那阿沁呢曾经说过，我所有的创作当中呢，有些歌曲呢是专属于 FIR 的，若 FIR 不存在了呢，那那些歌曲呢也就会永远的沉在于海底，而梦见岛呢就是其中之一了。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充满着梦想与理想的那种主旋律啊，能够带着我们再次看见专属于 FIR 的最初的感动。所以呢，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来自于 FIR 带给我们的梦见岛，掌声有请。 晨曦万籁俱寂，祈祷里有序曲，收拾行囊罗盘转不停，水手遗失了南狮子心，万年历历文明作者梦境，泛黄的地图纸上伟大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性格绝不肯将就言和，从不满意所谓合格，对每个我攻无不克，参赛者越来越多，天敌却只有一个，号角一声头也不回，我眼中只瞄准我。如果拿下上个我早早传说，其实精神不超越等于坠落，让我蹲下上个我甚至养分虎视眈眈，人太多，我只在乎一个对手。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笔下之尘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倔强的杰作。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怕完再认真的晚了，十年之后起风这啤酒进化到几次代，就让我期待我性格没事就自我挑拨，高光时代空中玩耍，遇上隔墙从不退缩，城内的怪物越多，我目标越是精准，其实神仙团长之风也在窄道从不寂寞。如果拿下上个我早早宝座，其实精神不向上等于坠落，让我蹲下上个我求我尊敬，虎视眈眈人太多，本人只有一个对手。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笔下之尘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骄傲的结果。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怕完再认真的晚了，十年之后起风这地球完美到多可怕，我都想更新过。 OK， 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 Jolin 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我对我》啊。那歌曲的名字呢，也是保持着跟蔡依林一贯的个性作风。那特别呢，是在歌曲当中呢，也加入了气势磅礴的鼓声，还有交响乐。那希望呢，各位玩家们听了之后呢，都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哦。OK， 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欢迎光临啊。最近的天气呢，有一些热，所以呢，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能够变凉爽一点。也许呢，音乐也可以帮到我们哦。好了，我们说当自律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你就会享受它的快乐，习惯努力就会喜欢努力。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感受一下夏天的热情还有欢乐，那就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歌词很真实，当然了也很走心，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咯。 实不那么沉重，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哦哦，地方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心痛至少亮起整个夏天渴望的辉煌。哦，晴大雨浓烈，好与坏他都尝过，他从介意自己被命运捉弄，按下了闹钟，带起另一个 没错，夏天呢也是人生当中的黄金期啊，每个人呢都需要努力和奋斗，所以各位呢一定要加油。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菲菲还有王嘉尔共同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 Hello。 而王嘉尔的 rap 呢也是有意的收敛了以往标志性的特别的进击感，而是以恰到好处的语气还有听感呢切入到了歌曲的整体的基调当中。没错，短小精悍的一段英文的 rap 的态度非常明确，演绎的呢也是非常的流畅和自然，所以呢我们听听看这首王菲菲和王嘉尔共同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 Hello， 我们掌声有请。 它就是一场戏剧，自编自导自演的独幕剧，或许冷场他也或许风生水起，对戏剧继续，我不需要谁来定义。 Hello Hello， 我凭什么卑躬屈膝？有口是我该有的权利，不做是皮笑的猎物，不做是收场的保姆。 Hello Hello， 谁都不是谁的附属。 Hello， 心机游戏是你惯用的诡计，未经规则不要用得太拼，怕别人清醒，别压抑，何必？我的规则也很透明。Hello Hello， 我凭什么卑躬屈膝？有口 Say No， 那是我该有的权利。不做是皮笑的猎物，不做是收场的保姆。Hello Hello， 谁都不是谁。 Hey listen, I ain't looking back、right. Tired of being your puppet, won't stop living like that、yeah. Matter of fact, it was all good first few times we met. Days pass by, start losing confidence, it is bad. Oh yeah, yeah, I know they're right, right. I know they're right, bro,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but I love her, and yeah. Now I'm the victim, and I did suffer. Let's just leave it as the memory that was, I love her. Hello, hello, 我凭什么卑躬屈膝？谁收场的保姆？ Hello Hello， 谁都不是谁的附属。 Hello，

是你依然会心疼我，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悬着一颗心没着落，要怎么复合，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对流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过，我想我宁可都沉默，解释反而显得做作，也把信仰从般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说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交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悬着一颗心没着落，要怎么复合，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对流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如果你想起我，你会想到什么？ 如果你也听说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次合作，那这也是周杰伦为其量身打造的一首抒情单曲啊。那阿妹的情歌呢，有一些是苦情歌啊，但是她的声音呢是很有 power 很有力量的，那更多的呢表达的是一种伤过之后的那种洒脱啊，就像是受伤过以后依然可以坚强的勇敢，依然的去相信爱一样，是吗？那歌曲当中没有小女人的哀怨，那更多的是一种独立的大女人们的通透，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希望能够喜欢。如果你也听说 OK 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阿修罗乐队推出了新歌《一起跳舞》，电子舞曲混搭的旋律摇滚，强劲的音浪像汹涌的潮水滚滚而来，一听就是为现场而生。整首歌以末日为舞台，末日那一天，火焰吞没了天空和地平线，世界将进入永恒的夜。 如果那一天不得不到来，阿修罗只想跟崩塌的律动和你一起优雅的跳完这支舞。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阿修罗乐队一起跳舞。 在祈祷，失魂人在扭曲的舞蹈，血光的花朵，纯洁和诱惑，盛开在这霓虹的荒漠，拥你在怀中，跟随崩塌的律动，让我们跳起最后一支舞。 I wanna dance with you, oh oh, I wanna dance with you, oh oh, I wanna dance with you, oh oh.盛开，黎明永不在，再也没有可期待的未来。红色断头台，人类列队等待，地狱之门早已洞开。你最后的花朵，痛苦的结果，黑暗之中闪烁的花火，拥你在怀中，跟随崩塌的律动，让我们跳完最后一支舞。I wanna dance with you.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好了，下面为你安排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相信你的人。那其实呢，相信你的人呢，可以是情侣，可以是闺蜜啊，可以是任何人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个世界上呢，总有相信我们的人逆着其他人离开的脚步来到我们的身边，他拼凑崩塌世界的碎片，那遮住我们被喧哗所扰的耳朵，他握住了我们的手，将不安和忧虑化解。他不会说太多的话，但是每一句呢，都让心中饱含磨难的脆弱火苗呢，是更加的亮和热。于是呢，我们就松开了戒备的拳头，卸下了不安的防御。那于是我们也放松了紧闭的双唇，冷漠面向世界的表情变得柔和，倦怠的心呢，也找到了休憩之处。没错，路途曲折也要满怀希望，竭尽全力，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个相信自己的人。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陈奕迅的《相信你的人》。 我的脑海里